啊，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哇，哎呀， 等死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 救命啊！ 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 第83集。 石峰居民大佬上线了！ 玩家眼泪不值钱，疯狂发送截图，全服轰动。 我去， 终于回来了！ 欢迎回来， 欢迎，欢迎。 不过你也太能省了。 哎呦，孩儿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担心了好久啊。 不愧是本府大佬，这牌面。 我刚刚偷偷和大佬合了张影。 大佬不在的这几天感觉吃瓜都不香了。 我也是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 比如全服公告什么的。 江晨看着频道疯狂涌上来的消息冒了泡。 中秋快乐。 频道静了一瞬，紧接着刷起了中秋快乐，热闹的不行。 终于有了点过节的意思啊。 大佬看看我爱你求蛋飞。 大佬来主城，今晚我们帮会放烟花。 来我们这儿我们也放。 呵呵，用得着你们？都是兄弟，一起放得了。主城广场集合。 我要去围观。我也是，我这就赶过去。 方景行这时刚吃完饭回到自己的住处，不知道能干点什么。内测时封印师失联，他天天和朋友们玩得很开心，这次再来一轮，他连玩游戏的心思都没了。加之谢承彦假期结束接了一个电影，跑外地拍戏去了，所以他最近也懒得上线，只让几位朋友帮忙盯着，有消息及时通知他。他不紧不慢上楼，正要去冲个澡，突然收到一星人的消息。 你家小可爱上线了。 他心头一跳，急忙拿过设备进了游戏。顺着一星人的消息来到广场，只见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。他往中间走去，在漫天的烟火下看见了熟悉的封印师。江晨也看见了他，来到他的面前，声音带着几分愉悦。 中秋快乐。 方景行一眨不眨地看着眼前的人，他发现比起痛失人才，再也看不见人的恐惧要大无数倍。哪怕这个人永远不能打职业，甚至永远不能打游戏，但只要能平安无事，他就觉得很满足了。他忍不住伸出手把人抱进了怀里。 中秋快乐。 方景行熟知封印师的脾气，只轻轻抱了一下就放开了人，快得让周围的玩家都来不及截图。江队今天心情好，不计较某人的大逆不道，把手里的烟花棒递给他一根，方景行接过来。 最近怎么没上线啊？ 有点事。 还是身体的原因？ 算是吧。 现在怎么样了？ 挺好的。 我给你发了消息你都没回。 手机坏了，还没有买新的。 方景行没有戳破，仍是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如果是普通的医院，病人从昏迷中苏醒，医护人员肯定会提一句有人打过电话，自己也会及时收到回复消息。可惜至今都没有，那他就猜得没错， 他们大概率是在研究院里。依着封宁师的性格，如果不是真的走投无路没办法了，不太可能会去当志愿者，所以遇见的应该是现有医学水平无法解决的难题。实验都是摸索出来的，成功的概率有多少，过程是否危险，他全然不知。这段时间封印师过得怎么样，他更不清楚。此刻隔着游戏角色，也看不出对方的气色如何。他从来没这么无能为力过。 这次是只上个线还是能玩了？ 至少能玩两个月。 方景行提着的心稍微放下一点。 这么看确实是没事儿。 他的声音里终于带了点笑意。 恭喜啊。 嗯。 方景行问完了站在不知情的角度上应该要问的问题，暂时压下心里的不安，点燃烟花棒，跟着他去和一星人他们会合。游梦里的烟花有三种，一种是能拿在手里放的，一种是放在地上喷花的，还有一种就是能用来突突人的发射式烟花。几大帮会都不差钱，喷花式的摆了好几圈，此刻全部点燃，火树似的开着，空中也不时响起轰鸣，烟花一团团的炸开，绚烂的连成一片，漫天流火。广场上都是人，还有的趁机单膝跪地表白，惹得一群人围观，简直比过年还热闹。截图连同大佬上线的消息很快传到论坛，其他服的玩家看着图片和几个视频都羡慕了。 我想去晨星应援了。 我也是，不仅能日常围观大佬，游戏里的气氛还这么好。 肯定会很快乐，这次赶不上，咱们能赶上圣诞节和过年啊。 不说了，我这就去。 一群人呼啦啦地跑去了晨星应援。晨星应援的烟花盛会开了一个多小时，这才渐渐散场。几大帮会的帮主一路跟着大佬来到如意的门口，想商量一下开隐藏剧情的事儿。江晨看向方景行，方景行都不需要问便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 他最近要工作去了外地，没有几个月忙不完的。 言下之意，这次就不用等谢成言了。结果话音一落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就从帮会里跑了出来。谢成言同样和一行人打过招呼，他这次拍戏把游梦设备也带上了。收到一行人的消息时他还在外面，现在刚回酒店。但运气不错，一出门口就看见了自家小舅舅，他急忙上前抱了一把。周围都是人，谢成言克制的没有多抱。 哎，你回来了。 江晨摸了把大外甥的头。 你把设备带出去了？ 嗯，想着万一你回来我还能陪你玩。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们都特别想你。 江晨听得高兴，又摸了摸他的头。镜中人几个压抑的双眼放光，觉得要赢。白龙谷几人瞅了瞅身上这岌岌可危的装备，隐约有种透凉风的感觉，齐刷刷看了一眼暗明师。 你什么脾气啊，在你面前这么求恩爱你也能忍？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